长。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刘霞。 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眼下正是西瓜育苗紧张时期，盘各庄镇老宋瓜王瓜果专业合作社在今年的西瓜育苗中引进了一系列工厂化、集约化育苗设备，包括催芽式自动嫁接机、自动喷水车等等，降低了以往温室育苗的高成本，提高了育苗的成活率和抗病性，实现了标准化的育苗生产。 近日听说有个70岁的大爷自己制作了防霾新风机，记者来到了青城小区张国祥大爷家中进行采访。一见到记者，张国祥就紧着介绍自己的小创造——防霾新风机。这个风机用的零件有废旧空调风扇，还有网上买的过滤膜，成本价也就几十块钱吧。新风机可以在雾霾天气时把室内的空气进行净化。 近日，2016京城白所特色校推选活动正式揭榜。魏镇庄第二中心小学获评京城最具幸福感领军小学。据介绍，幸福感不仅来自于学校硬件设施的稳步提升，更源于立德树人的理念支撑。魏镇庄第二中心小学有600多名学生。2015年11月15号，组织成立了星光志愿者服务队，学校号召全校所有学生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当中，并在班级内开展雏鹰起飞志愿行动评比，每月评选出1名志愿服务之星进行表彰并颁发证书。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新。本台消息，眼下正是西瓜育苗紧张时期，盘各庄镇老宋瓜王瓜果专业合作社在今年的西瓜育苗中引进了一系列工厂化、集约化育苗设备，包括催芽式自动嫁接机、自动喷水车等等，降低了以往温室育苗的高成本，提高了育苗的成活率和抗病性，实现了标准化的育苗生产。日前，记者走进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的西瓜育苗温室内，绿油油的西瓜苗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以前，一到育苗季节，温室内会有很多工人忙碌地进行栽苗、嫁接、喷水，如今温室里却只有2名工作人员整理着育苗床上的1000株瓜苗。合作社负责人宋少棠告诉记者，今年育苗全靠它了，人只要设定好温度、湿度参数就不用管了。温室东头一间15平米的封闭白房子内，摆放着10多个6-7层立体化的育苗架。这间房子是催芽式，人工把西瓜种子放入穴盘，再把装满穴盘的育苗架推入催芽式，打开电源运行加温加湿设备，就可以实现自动育苗。宋少棠说，温室育苗中能耗主要就在于冬季加温和夏季降温，而这间催芽式处于一个闭锁的环境，育苗过程中系统在感应到温度、湿度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可以实现自动控温、控湿、自动喷淋，冬天能加温，夏天能降温，温度维持时间长，减少能耗，节省成本。同时，瓜苗在封闭空间里生长环境稳定， 苗子又壮又齐，可以稳定在85小时内出苗，周期短，成活率达95%，抗病性强。这样一来，就会减少使用农药，瓜形和口感都会优质，有助于瓜果绿色生态。据了解，育苗期内，这台工厂化标准化育苗设备可以育苗100万株。宋少堂说，加上合作社购置的自动嫁接机和喷水车，人工育苗嫁接需要15天，用上这套设备，现在只要用10天就可以了。 本台消息，近日听说有个70岁的大爷自己制作了防霾新风机。记者来到青城小区张国祥大爷家中进行采访，一见到记者，张国祥就紧着介绍自己的小创造防霾新风机。这个风机用的零件有废旧空调风扇，还有网上买的过滤膜，成本也就是几10块钱吧。新风机可以在雾霾天气时把室内的空气进行净化。张大爷说，雾霾太严重，本想网上看看净化器，发现好几千元的净化器原理都一样，于是尝试着自己动手做一个。记者注意到，在张大爷家的厨房西北窗户上有一个类似于家用抽风机正在嗡嗡的工作，一下子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除了厨房的防霾新风机，张大爷家客厅里还有一个同样原理制作的简易空气净化器，空气通过粗滤膜第一次过滤，通过风扇排风，再使空气通过细过滤膜，减少 PM2.5。 记者问到张大爷家的空气是否得到改善时，张大爷从净化器中拿出了使用过3天的粗过滤片，显然比新的黑了不少。张大爷笑着说，我们也没用什么仪器测量，能感觉出来空气肯定有改善了。据了解，张大爷是一位机械高级工程师，虽然早已退休，但工匠精神不改，早年间制作的燃气热水器节能器也小有名气，北京电视台专门采访过，一块废旧橱柜板材就可以做新风机的底托，风扇电机也是从坏空调机里拆的，全都是变废为宝。说到成本，张大爷说，虽说没有外边几千元的空气净化器外观好看，但是自家空气净化器也就几10块钱的过滤膜钱吧。他表示，如果大伙有兴趣，我可以把详细的制作过程发到网上。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区体育局滑冰场举行了揭牌仪式，这是大兴区体育局第一次把室外游泳池变为冬季滑冰场。据主办方介绍，冰场配备了100多套冰鞋护具，还有冰车，每天有4个滑冰教练在场上指导，平时票价为15元，周末为20元，但由于冰面是自然风洞，如天气变暖就会停止使用。正在场上体验的林女士说，我都35年没滑过冰了，今天又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以前常在什刹海紫竹院滑冰，自从搬到大兴后就再也没有滑过，今天终于有场地了，特别高兴。 本台消息，近日2016年京城百所特色校推选活动正式揭榜，魏神庄第二中心小学获评京城最具幸福感领军小学。据介绍，幸福感不仅来自于学校硬件设施的稳步提升，更源于立德树人的理念支撑。魏神庄第二中心小学有600多名学生，2015年11月15号组织成立了星光志愿服务队，学校号召全校所有学生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当中，并在班级内开展雏鹰起飞志愿行动评比，每月评选出1名志愿服务之星进行表彰并颁发证书。每月月末或者节日前后都是学校开展志愿服务的时间，魏善庄二小的志愿者或者是志愿家庭会走进魏善庄敬老院为老人演出节目，和老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为敬老院的老人们带来家庭般的亲情和温暖。记者了解到，北京市2016年京城百所特色校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的积极响应，这是一项已经持续10年的教育推选活动，坚持不以升学率作为唯一标准， 而是希望多几把尺子，给市民搭建了一个了解北京优质教育的平台。在往年评选的基础上，今年新增加了奖项，包括家门口的好学校、京城校园文化领军学校、京城领军素质教育机构等等，目的是多维度体现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的特色，全面展示北京教育的整体风貌和教育改革成果。 本台消息，贴春联、剪窗花、再听听唱大戏，174项特色活动春节期间将在京城大小博物馆轮番举办，让观众在过节期间了解春节的年俗。1月20号，首都博物馆金鸡唱晓博物馆里过大年开幕，90多件和金有关的文物亮相，其中涵盖陶瓷、青铜器、玉器、绘画等多个类别，这已经是最近一周之内开的第4个纪念文化展览了。另外3个都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亮相，分别是凤鸣朝阳、迎丁酉鸡年馆藏文物展、迎鸡年春联展和黄永玉生肖画展。一些传统的春节习俗也进入了博物馆，比如贴年画，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正阳门城楼上佛山木板年画展将民俗文化娓娓讲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举办的廊坊博物馆馆藏剪纸艺术展，结合京津冀地方特色，用独特的剪纸艺术语言诠释传统文化和工艺技术。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举办了漆文化剪纸艺术展，邀请中国民间剪纸大师、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剪出各式各样的金鸡形象。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希望邀请更多观众春节假期走进博物馆，在享受文化的同时了解更多与年俗有关的内容，把老传统延续下去。174项活动中不少都是观众可以参与的，比如北京红楼文化艺术博物馆将举办北京大观园第22届红楼庙会，京味特色小吃将进入，一些传统手工技艺将现场展示，西山大觉寺管理处将举办春节民俗文化展，介绍中华民族春节民俗文化，并开展送福礼、猜灯谜等活动。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不忘初心，新年逐梦。不知不觉2017年已经过去了20天，我们怀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慰，等待着春节欢庆来临。对于2017年，无限风光在险峰，大兴区各行各业的人们已经撸起袖子，不忘初心，坚定地前行。记者们日前深入一线，为大家记录了每个小人物在新年的梦想，展望未来。不到8点，记者来到大兴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很多人都在梦乡，医生马丽丽却穿好白大褂走入工作岗位，等待一个个新生命的到来。马丽丽说，二胎政策下有一个小小的生育高峰期，每个月有700个左右的宝宝在这诞生。对于产科医生来说，工作比较繁忙。马丽丽说，做剖腹产的时候比较着急，根本注意不到其他事情，直到下班的时候才感觉到腰酸背疼，因为已经站了很久了。医生们将坚守岗位，以迎接新生命的方式度过春节。他希望能够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好，创造更好的服务，并祝福每位宝宝们顺利来到人世，健康成长。在区少年活动中心，一群身着表演服装的孩子刚刚走下舞台。自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以来，孩子们培养起了浓厚的兴趣爱好，对于传统武术的热衷让一群孩子走上了新区大小舞台。 有一个孩子因为某些原因将要离开这个武术表演队，作为队友，他们极力挽留。这份纯真的心在这个冬天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对于本职工作的坚守，环卫工王秀红令人感动。他负责新城地区兴业大街主要路段的清扫，5点多就起床，往往天色还没亮。寒冷天气里，他戴上口罩裹严实后，提着扫把和簸箕就出门了。对于200多米的路段，他来来回回弯腰数百次，保证地上整洁干净。王秀红对新年的愿望十分朴实，希望大家少丢垃圾，争做文明人。这几天忙着把围栏擦得干干净净，迎接新年。裴杰是广大城管执法队员当中的一员，他耐心细心，善于沟通，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化解了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对城区主要道路重点部位市容市貌问题进行劝导，更好地展示了城管队伍形象，促进城市管理实效，积累了女执法队员的一线执法经验。一个微笑就能化解对立的情绪，希望城市越来越有秩序。同样奋战在一线的还有交警，临近春节，车流量增多，新城地区的交警坚守岗位，保障交通的畅通。由于连日来指挥疏导，尹淑林的嗓音略带沙哑，他表示现在正是整个新区车流量较大的时候，整个交通支队全部出动，分布在各个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疏通道路。工商的执法队员们也在年前开展市场检查，保障新区群众过上一个祥和的春节。在消防支队黄村中队，一群精神抖擞的消防员们出现在记者面前，他们都是20岁上下的年纪，已经在火场身经百战。黄村中队担负着新城将近100平方公里消防保卫任务，辖区里有黄村镇、清源、林孝、兴丰、观音寺4个街道，15个行政村。他们的新年愿望就是火警越来越少。播种决定收获，相对于护卫新城者的紧张工作，新区百姓享受的治安环境安定祥和。还不到下午6点，在黄村西大街的广场，大妈们跳起了广场舞，锣鼓喧嚣，一派欢乐景象。对于杨阿姨来说，她的梦想就是在新年里空气越来越好，祝愿每一个善良的人身体健康。广袤的京郊大地，有一群为我们的安全食品精心耕种的人，来自绿心农场的2兄弟干起了都市休闲旅游农业，现在正是头茬草莓成熟的时候，他们一年的开端既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将安全高品质的水果蔬菜送上每一位百姓的餐桌，是我们的新年愿望。在产业转型的当下，舌尖上的安全得到京郊大地农民们的加持。刚刚走过2016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落地生根，世界机器人大会成功举办，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广纳四海宾朋，城市绿化空间进一步拓展，打造出一个美好家园。回望刚刚过去的一年，全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干部队伍心齐气顺的良好局面，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日益彰显，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是对这一年最好的总结。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当下连接未来。一年里，工匠精神、创新思维刷新着企业风尚，优良家风、优秀文化丰润着大众心灵。一年里，改革勇气引领社会的风向，廉洁正气书写人心的政治。这些精神层面的力量凝聚，汇集成砥砺前行的强劲动能，让我们在追逐梦想的旅程中同时间赛跑，用今天的努力浇筑明天的幸福。 本台消息，春节马上到了，大兴消防支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对身边的可燃物进行清理，做好消防安全工作。消防支队温馨提示，冬季气温骤降，居民家庭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取暖电器远离可燃物。电动车充电有人看管，教育小孩不要玩火，及时清理阳台、走道、楼梯间，疏散通道的杂物。 防火门保持长闭状态，外出时关好门窗，特别是购买烟花爆竹时，要到有销售许可证的门店购买，在指定地点安全燃放。严禁在居民住宅区、加油站、高压线附近燃放烟花爆竹。燃放后要立即清理余火和残渣。如果市民发现火灾隐患，请拨打96119进行举报。 2015年底，英国《卫报》评选出即将竣工的新世界七大奇迹，位列榜首的正是未来世界最大空港北京新机场。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未来北京新机场的临空经济会形成一条食品产业链，而这个产业链正在大兴区生态大镇长子营镇悄悄萌发。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杨颖、曹磊的报道。 你看，第一个棚是直立罗马 蔬菜了， 应该是十字花科蔬菜。我觉得我们说实话没见过它的成品，它应该是杭石蔬菜里边的一种配菜，或者是那个沙拉里的一种配菜。这是红色的生菜， 罗沙红。 哦，罗沙红， 这不就是咱们吃的大拌菜里边的 紫的那个？ 对。 寒冬腊月里，偏低的气温让外界万物萧条，而在长子营航空食品种植基地的日光温室里，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紫色的罗莎红、鲜绿的薄荷、荷兰芹等各类蔬菜生机盎然，在寒风中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咱们做完了这个半成品呢，到它那进行一下那个冲洗啊，是消毒， 稍微加工一下。 对， 它这个种苗都是由育农公司 引进的吗？ 对，然后还有那个荷兰芹特别好看，它是跟花似的，它不像是叫芹，但是不是芹菜那种。 咱们这一个棚多大？ 这一棚是将近七分地。 七分地， 那这个棚一年的话，大概产量能达到多少？有没有？ 这块它这叶菜类，像咱们这种，像这个七分地，一般产到1.5吨。 几茬啊？ 它像咱们夏季就一般情况就不做了，只能做陆地了。冬季做好了的话，两到两茬，晚秋一茬，是早春一茬。这个暖湿只要用的这个两个季节，外边的不要，芯儿不要，就要里边三四层，就那几片叶。 跟工厂配餐，跟他们那个对接，就是需要哪些的蔬菜原材料，哎，然后我们就按照他那个要求种这个。 11月23号开始定植，这15个棚都下了，一般一个月时间，连整地也带。 什么时候能成熟？ 正常的是2个半月左右。 2个半月，也就是说春节过后就。 春节对，2月中旬到3月初这段时间经历。 长子营镇宣传文体中心副主任杨丹介绍。 这边呢是那个种植示范区，一共是15个日光温室，啊，现在已经定植了10多个杭石的品种。 咱们现在种这些只是试种， 因为要等我们那个加工基地全建。 就是在这试验成功以后，在全镇的其他的合作社推广种植。 对对对。 然后保证这个供量。 对，我们全镇1万亩设施，首先打造的是这4000亩，因为这4000亩它有合作社、有农业企业它那个引领。这个主要是用于，比如又有新品种了，然后我们就在这儿先试验。 是， 它主要是一个试验的试种的功能。它成熟之后也会直接就给加工基地。 不远处的沃普生精准农业示范区，则是展示杭石高科技的窗口。它和种植基地一样，都位于民安路的产业带上，占地120亩。沃普生北京农业发展公司业务经理侯广富说。 主要以种植这个果类，小番茄、小甜瓜，还有这个草莓、西瓜，主要是这4种。 这个规模是 60亩地， 二期加上是一共120亩。 咱们整个园区所有的无毒栽培的技术，全靠这一个心脏，这相当于一个心脏。这肥料通过这个物联网传送到每个城市，二月底就给它种植。 长子营镇的民安路沿线历来以种植蔬菜为主，设施大棚连成一片，蔬菜种植有基础。长子营镇党委书记张辉说：“ 刘明是我们的叫生态农业500强，这个品牌我们溜达。那么刘明营内的这种农业企业，什么青浦园啊，包括它现有的农业资源啊，我这要整合一部分，整合起来就将近500到600亩地。然后向南推，现在正在谈的京农集团、沃普生，这都在正在建设的。”这是120亩地，14国道那是500亩地，那500亩地准备我们跟雅鲁谷要做这个杭石果品的种植基地，然后就向南推朱庄，就是已经成型的设施农业产业，也将近500到1000亩。但是我们是有选择性的，要把协会组织，要把企业给带动起来，再向东南推，就是东西北台再生一线，应该是我们未来的主产区。但是那块的话，有几个协会组织，像北二的雪岭，还有东北台的叫广润发，就这几个协会组织。啊，在那个地区呢，遇到设施农业的，它也是协会组织，但是设施农业本身需要一个转型升级的问题。 据了解，长子营北京航空食品基地是由四个大项目组成，分别是育苗基地、种植基地、加工基地、互联网加总部基地。目前各项目进展顺利。长子营镇农办航食办主任李志国告诉记者， 2016年建设了四大基地：育苗基地、种植基地、航食的鲜切加工基地、航食互联网加总部基地。到现在呢，这个育苗基地呢，主体结构已经竣工了，总投资呢应该是8000多万元，占地呢是205亩，对这个现有的10000亩的农业设施呢进行改造提升，是1000亩种航食所需要的一些农产品，在蒲州选择了15个棚，对20几个航食的农产品呢进行了选择和试种，或者4、5月份就可以在咱们这1000亩的农业设施里边呢进行大面积的种植。航食鲜切的加工基地建设了7000平米的鲜切加工车间，安装了4条的鲜切加工生产线，年加工鲜切蔬菜呢是6000吨。现在呢，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了，设备的采购已经完成了。今年的上半年，整个的我们鲜切加工能够试运营了。东侧由市农业局和咱们区农委啊，就是联合的咱们政府呢，建一个叫区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那将来全国的航食产品的集散销售全看咱们这儿了。 基地所生产的蔬菜水果等等，未来都将成为新机场的主要航空食品原材料。 作为航食基地呢，我们主要呢从4个基地4个方面做了一些这个尝试，比如我们的种植基地建设、育苗基地建设、加工基地建设。当前的话，这3个基地呢基本上呢已经初具雏形。你比如这个育苗基地可以为未来的航食基地提供大量的这个航食的种苗。种植基地的话呢，这是长宁镇的看家本事。那么结合长宁镇的现在的农业特点啊，我们已经在全镇覆盖，正在打造几个重点的种植基地，包括果类的、蔬菜类的品种，应该说现在呢已经有了一些展示和示范的功能。加工基地呢正在建设当中，就在我们的凤凰园基地，在3月底之前应该就能够具备这个生产功能。 航空食品基地项目的强大磁力也吸引了社会资本的关注。 跟中商所的合作呢，主要的是分4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要跟中商所签订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那是围绕机场建设、围绕开发区的创业发展、围绕长宁镇的资源特点，形成全面的产业合作。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跟中商所呢金融服务的合作。通过我们谈判的话呢，他给长宁呢有50亿的授权业务，跟未来的这个空港备餐以及跟我们航空公司的配餐公司合作，可以在资金共享上为这些基地呢提供我们的资金服务。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结合中商所的资源。那么航食基地地域和空间不是简单的用我们现有资源种植什么，而是我们要运用国际和国内资源来打造大型航食基地的特点。它具备有线上线下广泛的资源优势，那么通过跟它的合作，要能够对于国际航食资源和国内的航食资源能够实现在这个地区的整合，在这个地区提供这个航食产品。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跟中央所围绕长宁的旅游资源、湿地资源，要打造一个奥莱旅游休闲项目。这个合作呢，是围绕我们马上要推动的集体经济建设用地腾退工作来展开的。我想未来的话，年内应该有实质性的突破。 长子营镇通过北京航空食品基地的建设，带动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同时使老百姓实现增收。 咱们航食基地建成以后，比如未来5年或10年，能给咱们长子营镇带来什么？ 对长子营镇本身要实现的就是农民的增收、就业。种植基地的话呢，我要求的是用就是长宁镇本身的协会组织、农业企业手里的这些土地，先期完成这些土地的整合，实现这些土地的种植，种植出来的产品就是我们长宁镇跟加工这个企业的合作，由他来统购统销。那么其次就业问题，那么既然我这种产业进来以后，那么就面临着我们的培训和就业，需要大量的农业产业工人进驻长宁。那么我们形成了产业以后，把这些人都要请回来，请到我们的协会组织，请到我们的公司里来。我们的目的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是增加我们土地的产出力、供应力和它的这个附加值。我们对外讲的航食是一个标准，我们是以航食服务提供机场，但是我们要最终实现的是食品的安全，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航食标准下的安全的农产品。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进浩、刘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天气一转凉，保暖要做好，春节早。